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读这本书《圣灵论》。我们感谢你赐给教会有在历史之中有诸多的圣徒先贤们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的管道，借着这些属灵的书籍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知道有关于你的知识，因为没有你的知识，我们走向只是灭亡。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今天是圣灵论，还是在第五章？我发现第五章它内容比较，可以说比较艰深一点，所以我们第五章其实你仔细看，我们今天还不会讨论完，这是第五章的第二部分，中间的部分。今天主题当然是有一个很对于我们信仰来说一个非常中心的议题，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在这里 Ferguson 说基本上就是圣灵工作的核心与灵魂。 OK， 核心与灵魂怎么说呢？圣灵的工作不外乎就是启示基督，与基督联合，与基督的肢体联合。他说我们应该把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作为建构圣灵工作的模式，作为理解我们如何我们如何理解圣灵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当然是相较于之前在这一章之中我们所讨论的救赎次序，关于救赎次序这个概念，这个架构并非本身是错误的，更不能说它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如果你错用这个架构，救赎次序会导致一些不必要也不好的后果。今天我们会讲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后果。如果你单单看圣灵的如何施展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施展在我们身上，你单单以一个救赎次序或救恩次序只有这个架构来看圣灵的工作，你会不可避免的误认你自己的救赎，也会在属灵的生命上面造成一些很不好很切实的后果。所以圣灵这边讲到圣灵的工作，如果你用救赎次序来看或救恩次序来看，并非全然没有益处，它也有其中的，它有它的功用，但是你需要把它建构，用它的字 structure， 建构在与基督联合一个更基本的基础之上。OK， 加尔文有说，他在这边引用了在我们的这本书里面《圣灵论》里面第90页，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第三卷，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他很有名的这段话，基本上他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要领受基督一切的福分或者基督一切救赎的恩典救恩，不管是儿女的名分，不管是称义，不管是成圣，不管是得荣耀，若我们在基督以外这一切的福分，不论是哪一个福分都与我们无份，而若我们在基督里这一切的福分都是我们的。 OK， 若在基督以外我们就没有基督，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基督。享有，等一下，Melanchthon 有一句话说，想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福分或他的恩惠。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Melanchthon 可以如此说，如果你有正确的架构去理解。好，所以加尔文他会说，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的 基督的工作的话，享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的话，我们要享受这一切的祝福或者是 blessing， 就是必须要与基督联合，透过圣灵的工作与基督联合。加尔文在这里讲，他在这段里面也会讲说，他在基督里 in Christo 可以翻译成借着基督或透过基督，但是在基督里是比较合一的理解或者翻译。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概是从第89页到第91页中部。 请问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 请问那个只看救赎次序会带来灵命的一些不必要的灾难，是不是指 不好的影响？等一下我们会讲解。对。 OK。 我们上次大概已经稍微讲到，OK， 他说基督，他不仅是我们属灵福气的因果源头 causal。Source 这句话的翻译是在第91页中半段，它翻译成最终源头，但是它的意思大概不只是最终源头的意思，是一个 causal， 这个跟救恩次序就有关系，不只是它是好像是第一因，有了它我们就之后会得其那后果，就是属灵的好处，不只是因为它我们领受属灵的好处，它也是我们的典范，因为我们直接有份于基督。这句话的翻译它也是有点奇怪，也是中间那一段的这同一句话，他说直接参与到基督身体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的译者在神学的作品上面，尤其关于可能对于我猜可能还是受到那种儒家二元化的影响，会有点奇怪的影响，就是对于身体的理解或概念会有点 anyway， 就是在这里原文是根本就是没有基督的身体，就是 participation in Christ， 有份于基督。而神学家如果你要说他们，你问他们说这是怎么样的参与 participate 有份于基督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 mystical unionmystical participation， 不是说神秘主义，而是这是中间有其奥秘的，有其奥秘的就不是一种生理上或者物质上或者身体这个用词会导致人以为的那种参与。 OK， 这个大概是翻译上面的，我们透过圣灵与基督联合是一个 mystical union， 是一个奥秘的联合，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是出于上帝的工作，其中有其我们大概是这个的意思，不是一种奥秘的经历，但是是一种奥秘的联合，透过信心透过圣灵的联合，不是身体上的参与，不是我们 ontologically， 你用身体这个字有可能会我们本质上好像融入基督的身体，并不是如此。 OK， 他说这样子的方式来看，我们怎么领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叫我们有份于基督或领受基督的为我们赚取的救恩，是更合宜的更好的一个架构或者方式来理解。 OK， 在你们的 so 好，我们会说那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是透过与基督联合，是透过参与基督 participate in Christ， 有份于基督好了，因此我们领受这一切属灵的福气或救恩的福分或救恩的恩惠，不管是儿女的名分还是称义 还是成圣，还是得荣耀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基于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份于在他里面呀。父在万事以先就已经立意要在他儿子里面叫我们领受的属灵福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可以嘛，对不对？就是 这个逻辑，就是因为我们联合于基督，所以我们领受包括有效的呼召，包括儿女的名分，包括称义，包括成圣，包括得荣耀。 OK，那么信心在这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插题的问题。这之后如果我记得没错， Ferguson 在这一章里面并没有直接提出，但是这的确是神学家，我们改革中的先贤们有一些讨论的。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因此我们称义。如果按照刚才的逻辑，刚才的那种论述，我们可以这么说， Yes, 的确我们因为与基督联合，我们得着这个称义的福分。那么我们又会说我们是因信或者借着信心称义，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有些人会说我们也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By faith we're united to Christ。 这个如果你想话，我们大概不会说有太大的意见。如果没有 faith,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与基督联合？但是我要问的是，那么如果信心也是属灵的恩惠，也是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借其信心领受另外一个属灵的恩惠，你逻辑上来讲，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就是称义，因信称义。那么到底信心是在与基督联合之先，还是与基督联合之后？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时常会听到的一个形容词，我们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那么这听起来，我们是领受了信心，然后才能够借其信心与基督联合。那么我们又说，我们是因为与基督联合而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才领受属灵的福气，其中之一就是信心。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是一个插题，这本书里面没有直接讨论。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架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像是上礼拜的那个有提到一个范畴，一个区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或者阐述，有一个论述来解释信心与基督联合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人要试着？ 圣灵给我们信心去抓住基督为我们赚取的一切恩惠。 Yeah, yeah, 没错。 OK,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借着信心，不只是叫我们称义，也是凭着信心叫我们成圣，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是说，那到底这个信心是在与基督联合之前就给我们了吗？So, 像 Witsius, 另外一位荷兰的改革中神学家，他会说，我在这里面我有用英文，我没有直接翻译出来。他会说，他说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一个蒙拣选的人是真实也确实的与基督联合，在他有真实的 actual, 我暂且翻译成那个真实的，可是 actual 这个字我觉得在这里有另外一层意义。他说这个在他有实际的信心之前，他就已经真实和确实的与基督联合。所以通常改革中神学家的论述会说， Yes, 不管怎么样， Union with Christ 有 priority, 有其先决性。你一定是就像按照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加尔文的所讲的原则，就是一切属灵福气都是在他里面所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在他里面，我们就无份于任何属灵福气，包括信心。那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是逻辑上来说，我们现在不是讨论，我们在讨论这些次序的时候，不是讨论 时间上的次序，我们是逻辑上的次序，你必须先与基督联合才能够有信心。OK， 但是神学家也会继续的阐述说，是的，我们赐予这个信心是一个 habit of faith， right， 信心的习性，我们上礼拜提到的。Witsius 在这边讲的 actual faith， 你甚至可以说是信心之作为， act of faith 或 acts of faith。这个信心的作为是因为你与基督联合被赐予信心或信心的习性，而之后你必须使用这个信心或有其信心的作为，其中一个最简单就是信靠、信赖，你必须 exercise 使用这个信心来抓住基督。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也的确可以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他先得着我，好叫我得着他。像保罗所说的，有点是这个意义。Okay.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的灵，圣灵。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与基督联合。而这样子的理解，这样子的模式来理解圣灵如何施展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优于单纯的因果效应链条，一个 causal chain。 为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91到92页，91页底他说，如果有这样子理解，能够保证福音派的教训，是这样翻译吗？或者福音性的教训，哦，不管怎么样，我们不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把福音的果效和我们所信靠的救主把它分割开来。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 robust， 很发挥的很好的有一个很深厚的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架构来理解救恩，救赎是你怎么领受救赎，你很难将你所领受的救恩与基督他自己分割开来，或换另外一种 expression，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解释，你很难只要祝福而不要那赐下救福的赐下救祝福的救主。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们看第92页，这种模式也避免了基督徒经历中不健康和不平衡的主观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刚回到刚刚，我刚稍早有提到 Melanchthon 莫兰顿的一个，他是一个路德宗的神学家，但是他也提出有一句名言说，认识基督就是认识基督的益处。若我们或者用你要用加尔文的方式来形容的话，你若领受基督的好处、基督的福分、基督的 blessing， 你就是有份于基督，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认识基督就是认识基督的益处，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是很不好的理解方式，有点就像我们刚刚说，我只要基督的好处，那就是基督了，而我不认识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你认知，你如果领受这一些好处，因为你是与你的主联合，依靠他的圣灵，因为他的圣灵与他联合，那么你应该比较能够脱离那种思维，就是我只要享受一切的好处。但是这种模式也避免这种有一种不健康和不平衡的主观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 Perkins 伯金斯的模式，伯金斯还记得就是他提出那个 Golden Chain， 就是我们所谓的救赎次序的那个，先有呼召，然后有称义，然后有成圣，然后有得荣耀等等。这上面是有一些你可以用逻辑的方式，你必须要先有呼召，然后你才可能信， 回应这个呼召，你才可能称义。你必须要有称义，你才有成圣，就是一个逻辑上面的因果效应。可以这样子理解，但是不能只这样子理解。如果你这样子理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92页上面这句话，如果你只有这样子理解，你可能不可避免会有某些不健康和不平衡的主观主义。为什么？如果你在检视我自己是如何领受基督的救恩，我得救的经历，我自己的救赎，是这种因果效应的连结。哦，我是先蒙呼召，然后我回应这个呼召，然后我信，我就称义，称义之后我就可以成圣，成圣之后我将来就会得荣耀，就是上天堂。如果你单纯的是这样子检视你自己救赎的经历，为什么会有一种不健康和不平衡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起点来看事情吧，先简单这么说。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可能会，极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后果？ 因为这些的次序当中呢，若没有强调是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心，那就有可能会落在，会倾向于我个人的，个人的这个，得着的好处啦，或者是宣扬好像也是自己有份。有功劳在当中， 这是一种可能。OK， 是，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过度重视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信仰本身的宣告。 OK， 不健康和不平衡的主观主义，我们有没有一种经历，就是？我不断的在检视，就是我很敬虔，我也认真读上帝的话语，我也参加聚会，我也很在乎我的属灵光景，因为我很在乎我的属灵光景，我也很认真看待我所领受的一切交代，教导，一切的教导，所以我不断的检视这些教导是否呈现或实现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真的有信吗？我信的内容到底对不对？如果信的不对，或者我真的有信，我是否是真的称义？我是否真的有成圣？我真的，我的成圣的程度到底到哪里？这算不算成圣？如果我没有成圣，我怎么可能上天堂？也就是说，这种逻辑上面的因果关系，我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你很容易将自己的属灵过程、属灵生命或走天路这个过程，把它视为一种逻辑上面的因果关系。我要先达到一个步骤，我就可以到下一个步骤，然后到下一个步骤，也很容易把每一个步骤看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步骤。我完成了，达标了，我到下一个步骤。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你不断的都在检视我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我没有达到什么，可是你没有检视这一切都是在，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或者基于我做了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在刚刚怡馨讲福音性的宣告里面，这宣告之中上帝的应许，这一切都是因为不是我做什么而我可以达标然后到下一个过程，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而我有份于这一切属灵的恩典，这一切都是我的。如果我真的是与基督联合，我真的有份于他，他没有一个属灵的好处会不给我。听懂我意思？就是不断的检视，其实我觉得很多基督会落入这种光景，不断的看我自己，我现在到底做的够不够，我自己做的对不对，我没有达标的话，那我怎么可以到大一步？你对自己的得救从来没有确据。OK， So 他说，这边有讲说，Perkins 的这个精炼，罗马基于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不必然会导致人过分内省，就是我们刚刚所形容的那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概念 anchor， 把它稳稳的稳固在那，很可能这就是很可能所带来的危险，或者所谓的不平衡、不健康的过分的主观主义、过分的自我形式，不断检视自己在救恩的某个阶段有没有到下个阶段，而非注目而非仰望。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的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那个才是我们行天路的原则，不是不断的检视自己，而是仰望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尤其是有些人在讲爱德华兹的时候，非尤其是那本书Religious Affection， 那本书就肯定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在有些人有些群组里面教导那本书，把它变成一种，那本书其实我觉得会就是会造成这边所讲到的不健康和不平衡的主观主义。其实这也是荷兰改革中运动到17世纪中期之后有这种倾向，就是荷兰改革中运动就像清教徒运动的敬虔主义，到最后变成这种敬虔主义不断的在检视自己的属灵状态的非常主观的，已经甚至是不平衡和不健康的这种不断检视自己的自己内在属灵状况的敬虔。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不健康和不平衡的属灵主观主义在所谓保守敬虔的华人教会里面是时常看到的。你看他讲到的内容，你听他讲到的内容，大多数是在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会有很多要求人要谦卑要自省，但是几乎没有讲基督，没有告诉你他到底是谁，没有告诉你他到底是做什么，没有将基督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那边说，将基督钉十字架在信徒面前活化出来。也就是说，其实 这也是我的 pet peeve， 就是有很多我觉得现在基督徒尤其是保守的改革中的基督徒，以为因为没有听到好的讲道，中文的讲道太少，以为只要不讲灵恩，不讲成功神学，然后要有很多教训人，叫你做这个做那个，这就是好的讲道。可是这种讲道往往是在属灵上非常致命的，听久了也会造成你灵命的萎缩，也很容易造成人的自傲，不健康和不平衡的过分主观的自省。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接下来他又讲到说，以基督联合，很重要的会呈现出，在92页中间这一段很重要的末世性维度，末世性的层面。就说有你有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可以帮助你理解你所领受的救恩是已然和未然的。就简单来讲就是这么说，呈现出末世的层面，好了，就这么说。他说这个末世性的角度是在新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从我们最近的查经你应该可以看出来，至少对使徒保罗来说这是他一个非常中心的内容。 OK，有一个末世性的角度来看今世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所以他接下来 接下来哦，这边有讲到说，为什么如果你只有那种逻辑上因果关系对救恩的那种连接，你会完全忽略这个末世性的维度或者层面。OK， 因为你救恩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接下去的，好像是一个 sequence， 好像是一个时间上面不只是因果，甚至是时间上面的阶段。但是，他在这边讲说 ，No， 我们领受的每一个救恩其实都有已然和未然之层面。接下来他说重生也有已然和未然的层面。你们读到这一段会不会有一些疑问？重生我们知道这是个人重生，我们这个概念我们很清楚，而且重生是一次的，怎么会有已然和未然呢？他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9章28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马太福音19章28节，谁能帮我们念？ 我来念好了。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父亲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好，我们先厘清，耶稣讲这句话是指现在在发生的事，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或者未然还未发生的事， 还未发生的事 ，right？ 所以中文翻译的复兴，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regeneration， 还不是，但那是英文，就是重生是同一个字，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我在读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哦，中文的其实比较难看得出来，为什么 Ferguson 会说？所以重生有一个已然，我们个人都必须，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进到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必然是已经重生的。但是未来在一个中文翻译成复兴，未来那个重生有一个未来的层面，这个重生也许是一个有一个 cosmic， 有一个宇宙性的范畴，有点像是那个罗马书八章那边所提到的将来的救赎，万物也在叹息期待将来的救赎的那个意思。所以重生有成圣，也有这边有提到，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提到成圣，我们通常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大部分成圣这个字眼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或者相关的字眼都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或者关乎一个人的身份性的意义，或者所谓的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一个确定性的成圣。这不是一个过程，而是关乎在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所宣告的你的身份，你是圣徒，你是成圣的。 OK， 所以你要 Ferguson 在这边好像有提到之后在95页有提到，他说这个决定性的成圣是渐进性的成圣的基础，或者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成圣的身份，你才能够活出成圣的生命，或者行出成圣的行为，身份和行为。如果你要理解决定性和渐进性之间的关系，你就用，你可以套用这个套在上面。你要先有身份，才能够行出行为，渐进的行为。Okay. 得荣耀也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凭着信心揭开帕子，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仰望他的荣光，因此我们荣上加荣，将来我们要眼见他，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 改变，再得荣耀，将来要得荣耀，得儿女的名分，称义，是的，连称义都是如此。哦，称义，所以我们不只是一次称义吗？就永远得救。所以称义也有已然和未然的成分，或者层面。OK， 我们应该在是不是这个礼拜的查经有提到这个？完全有提到这个概念啊，称义 ，double justification， 双重称义这个概念 ，right？OK。Okay.关于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他说你要理解这个要小心一点理解。 Ferguson 提到，当你说有已然和未然的成分，他这边所提到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落入罗马天主教那种双重称义，我们在地上称义，可是那并不是决定性一次确定的称义，因为我们在地上称义还要靠着我们的行为上面的，你要说赎罪或者认罪悔改，才能够将来才能够有天上的称义。所以当清教徒或者改革中的先贤们用 double justification， 它不是指两个称义，而是指一个称义的两个层面，已然和未然的层面。关于这个如果你想要理解，请去看本周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查经，我们在那边解释有更多，在这本书里面也稍有解释。 OK OK，所以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不是与基督只是在地上与他联合，我们也是未来与他联合，所以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更加阐述提供解释我们救恩的已然和未然的层面，大概是这么说。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到92、93页，小玉老师，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供我们指教、补充的吗？没有，好，没有啊。OK， 好，谢谢。我们继续看，基督是我们的范例和根源。OK， 我会关于这一章我。请大家你可以参考清教徒神学的第30章，我知道清教徒神学之前好像是去年有出中文版，那基本上的中文版我会建议不用我起先对它还有蛮高的期望，因为清教徒神学真的是一本很好的资源，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去看它的英文版，如果你想要看的话，我可以给你那些段落，但是不要看中文版，中文版没有什么用，翻译太糟糕了。OK， OK， 他这边有提到三点，就是基督与基督联合，帮助我们检视，检视我们的救恩。他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就是与他的死与复活联合，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基督他自己来说，他的复活则是他自己的救赎。OK， 这边阐述我觉得最好的神学家，当然是我们熟悉的 Gaffin， 他的复活与救赎与复活，你们教材上面要把它改过来，救赎与复活那本书好像也有翻译成中文，我不知道翻译品质如何。我觉得如果好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读那本书的那个读书会。这边 Ferguson 提到一个概念，你们有听过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是的，上帝在永恒之中，在他儿子里面就预先拣选了我们，但是每一个得到拣选的人，也必须在时空之中真实的经历由上帝的愤怒 Wrath of God。转变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 Grace of God， 从愤怒进入恩典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信，你必须要重生，并不是说因为我反正就是蒙上帝所拣选了，我也不需要信，反正我就得救了，因为上帝早在创世以前在他儿子里面就拣选了我， No， 凡蒙在永恒之中蒙拣选的人，必在时空之中真实的经历这个从愤怒转到恩典的过程。对基督来说，这边对基督来说，他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哇，九十四页。加分所讲到的，所以在哪里基督从上帝的愤怒转到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加分这边当然提到就是他的复活，他死是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为了我们的缘故，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但是他确实承受上帝的愤怒，他的复活是他的诚意，是上帝平反他。这个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则，第三点。第一点，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与他的死与他的复活联合，是与整体的基督，与他的，可以说我们是与他的生命历程联合好了，并不是抽象的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段，我们是与他的生命历程结合，与他的死与他的复活联合。那么基督的复活是他自己的救赎，是他自己的从上帝的愤怒转到上帝的恩典之转折点。那第三点就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则，一切的救恩都首先临到基督身上，首先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才赐予给我们。这个我个人的浅见，也是在教会中少有教导的概念。我们的主，上帝定义他必须要先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才有份这属灵的福气。因此，那本来就被圣灵充满的人，使徒彼得会说，如今他在天上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下来。圣灵不是就是这样子赐给我们，圣灵是先赐给圣子，然后再由圣子浇灌下来。所以基督被称义，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基督成圣，基督得荣耀等等，94到95页。因此我们就有份于他，必须这样子好了，他必须先为我们赚取这一切属灵的恩典，然后才将这些属灵的恩典再传递或者赐给我们。而我们在基督里就有份这一切救赎恩典，这些恩典是可区分却不能分割的。是在95页吗？我们现在是在95页，95页有提到刚刚所已经提到的那个决定性或确定性的成圣和渐进性的成圣，所以我们就不再讲这个。但他说这边有讲到这个但是我提出来的，在书里面他说因为这边有在95页最下面这一段又在提到说，我们因为是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有份这一切救赎的恩典。这一切救赎的恩典，你看我们好像是讲很多不同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就说这就是救恩，一个完整的救恩。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其区分，也需要做其区分，因为如果你在概念上，你在神学上面把譬如说把称义和成圣混淆了，你其实就你的救恩论就出很大的问题。称义和成圣都是属灵的恩典，但是你不能把它混淆，你不是因为成圣是有具体的行为，你也必须行出这个行为有具体的成圣，你有地位上就必然会导致 行为上的动作。但是这也是称义的人必会有的，但是你不是因为成圣而称义，你甚至可以在逻辑上面讲，你必须先称义，才有些神学家会说才会导致成圣。路德宗的比较容易这么说，但是改革宗通常会避免这一类的用词，就是说称义导致或 cause sanctification。 我们会说，如果你要说是什么 cause sanctification 导致成圣，我们会说是与基督联合、right? 但是逻辑上的确是 你必须区分开来，但是 they're distinct。 在这上面你可以说这一个完整的救恩，你可以把它区分 distinguish 中间不同的层面好了，甚至你要说阶段也可以，只要你正确的理解这个阶段是什么意思，但是确实不能分割。不能分割的意思，在教牧上对我们属灵生命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份于基督，你不可能只称义而不成圣。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不可能只信耶稣而不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对你自己个人的救恩你应该有一个确据，因为圣灵，你领受了圣灵的凭据，就表示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你就有一切属灵的救恩，你不会只领受某些救恩而无份于其他的救恩，你不会只在地上称义而没有办法上天堂不得荣耀、okay? 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彼此的督责、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在教牧上面来看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只说你信耶稣而完全没有耶稣的样式，你不可能说你爱耶稣而不爱他的肢体等等，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你领受了这个救恩，你就领受一切的救恩，你不能只选择只要某些救恩，你只要称义而不要成圣，你只要称义和上天堂，可是你不要在地上成圣，或者你不要在地上效法基督，这是不可能的。OK， 哦、oh、耶、yeah ，所以他在这是在96页有提到的。然后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这边提到说救赎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salvation， 在救赎的应用施展上面是一个双边关系，这是什么意思？It's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这是应该是在96页。而且这个跟约的概念是有关系的。有人可以解释吗？他有一句话，他说：“神恩独作的盟约建制带出来以信心和顺服为特点的双边性盟约性团契关系。”疑心这句话什么意思？ 神完全是那恩典的作者与完全者，但是他要领受恩典，他指定的某特定的一个道路，而这个道路就是顺服。对， 简单，对，没错。我们领受，我们有份于上帝的约，那上帝的是上帝主动与我们立约。OK， 我们从十诫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十诫是因为我是你们的耶和华上帝，我先将你们拯救出来，因此我与你们立约，因此你们应当顺服，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我的名，不可拜偶像，守安息日，孝敬父母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约必定是一个双重的 一定是要有一个 reaction， 要有一个凭着信心的顺服吧，要人有所行动回应这个。所以我们盟约的人全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独自的主权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有份于上帝的约。但是进入约里面的人一定是有 condition， 这个你甚至可以说是条件，就是信心和顺服。但是当我们说信，我们说条件的时候，之后在其他地方应该也会提到，这个不是功劳，而是像宜馨所讲，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也利益要我们使用或者遵守的管道 condition 条件。所以讲到圣约神学里面，或者在改革中里面，因为很强调圣约神学，我们从来因正统的改革中里面不会毁避，不会毁言说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听懂我的意思吗？有一些对，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你怎么会说信心是条件呢？ Yeah， 信心是条件，是上帝制定的条件，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条件，但也是我们必须要行的条件。你必须要信，或者回到那个信心的习性或信心的潜能，那个原则是圣灵注入你心里的，赐予给你的。但是凡领受这个原则或者 habit 习性的人，必然会行出信心的 acts， 相信、信靠，发出仁爱之信心等等。OK， 这个哦、oh, ，OK，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讨论的，所以在新教徒神学的485页那边有讨论，这是我们刚刚有问说信心与基督联合之间的关系，与基督联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是神人合作 synergistic， 可以这么说吗？你如果要这么说，你必须要很小心，信心是联合的连结 bond。By faith we're united to Christ， 你可以这么说。OK， 新教徒会说信心完成那最终的联合 ultimate union，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这个 union 与基督联合要完成或者最终结，就是当人行出刚才 Witsius 所说的那个 actual faith， 真正依靠基督，或者真正凭着那赐予你的信心抓住基督。凡与基督联合的人必被赐予信心，走，先是基督联合，如果你要这么讲，然后被赐予信心，但是这样的人也必然使用这个信心抓住基督，这是这人的作为以及他的一切恩赐。所以像 Goodwin 在这边，我引用了一句话，这边他是当然就是引用那个腓立比书3:12，基督抓住我，正如我抓住他。中文的翻译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意思。他说这边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当然在逻辑上面或 order of nature 上面来说，当然是因为圣灵先叫我们与基督联合，但是就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与基督联合是凭着信心，我们是凭着那信心 embrace and cleave， 抓住紧紧的拥抱基督，唯独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做。是的，爱我们也是爱基督，我们因为爱而有份于基督，但是信心是在先，是信心发出仁爱。因此有这样子的理解，你就可以避免我们之前有讨论的，就是我与基督联合，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反正我已经与他联合了，我已经在他里面了，也就是说反正我会上天堂， No， 你如果与基督联合，你必然会，你要这么说好了，活出他的样式，你必然会信靠他，你必然会抓住他，拥抱他，你必然会爱他。而且保罗自己的教训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那边，如果你仔细看那段经，我们之前看过 Ferguson 在这里提到，与基督联合的人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他基本上是在说，与基督联合的人怎么能够与娼妓联合？若是如此，你等于是逼着基督与你一同犯罪。有这么亲密的联合，以至于保罗可以用这样子的言语来形容我们是凭着圣灵与基督联合。与这么亲密，如此亲密联合的那个纽带或者连结就是圣灵。 OK，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有谈到说 OK 是那个复活到恩典，上帝的愤怒到恩典，我只是好奇说那个愤怒 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上帝的愤怒就是上帝公义的愤怒，上帝公义对犯罪，人的犯罪本来赐予他的形象，却没有活出他的形象，却不遵守他的话语，不爱他，不认识他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愤怒。圣经用的字眼是上帝的愤怒是这些人，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每一个罪人所应得的就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再具体点讲就是地狱，地狱之火。 OK， 上帝的愤怒在今世也呈现在人身上，只是这上帝的愤怒呈现在人身上的时候，人往往不自觉他正在经历上帝的愤怒，也走向最终那个结局，就是上帝的愤怒之火的结局，就是上帝任凭人继续的犯罪，甚至享受他的犯罪。相较于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那人怎么从上帝的愤怒走入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唯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我们本来应该承受上帝的愤怒，而我们因为相信他，拥抱他，有份于他，他的公义就归算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本来应当承受的上帝的愤怒就归算在他身上，在十字架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吴大哥、秀英姐，你们没有 OK 吗？郑姐，你们那边 OK 吗？ 还可以，还可以。 以琳姐那边 OK 吗？ 你可以解释一下圣灵工作最基本的模式架构，就是与基督联合。 嗯。 这一点可以再说明一下。 就是最基本，是因为有基督的灵，我将我的灵赐给你们。因为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中，或者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凭据，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就有他，就或者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凡有基督的就是有基督的灵的，这就是与他联合，这是他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叫我们与他联合。那在这个架构之下，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圣灵其他的你要把它分成区分成不同工作的层面，或者你甚至要用段落，那你就可以理解了。不管是有效的呼召，不管是儿女的名分，不管是 因信称义，不管是成圣，这一切都是因为圣灵叫我们与基督联合，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份这一切属灵的福分。这就是大概这句话的意思。与基督联合是圣灵他最基本的，叫圣徒与基督联合是圣灵施展救恩工作最基本的架构。伟伟玉萍，你们那边 OK 吗？所以你们现在知道，如果你一直讲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人家就会说，哦，你们是改革中的基督徒。你要证明你是正港改革中，你就把基督联合一直挂在嘴边。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 谢谢。 乾隆，你那边 OK 吗？看来你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收讯才比较好？听不到你的声音。OK， 没关系。好吧，还没有。牧师，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这个拥抱基督的确让我体会到那种不想犯罪的，感谢主。 Yeah，Ferguson 那边讲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那边基本的意思就是，每当我们犯罪，如果我们是真的与基督联合，我们等于是拖着我们的主与我们一起犯罪。哦，千龙，我听到你的声音了。Yeah. 对，现在才按出来。对。 OK， 好。好吧，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请吴大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透过这堂课，能够更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感谢你，借着圣灵来基督，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也才能够享有你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一切的好处。虽然我们还未立即得到这一切属灵的好处，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努力持守从你而来的信心，持续的走这条重生的道路，好在将来一同能够与主来得着你在天上的荣耀。也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休息，也预备明天到你的宝座前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晚安。